office 係啦，應該喺 office 嘅。明仔嘛。 係啦，咁就講講講講唔搞社運呢件事 ，OK。咁就even 我哋自己嘅主持啦，我哋自己嘅主持啦，咁樣係都仲係有一種係 放低社運。 唔係你哋追唔上時代嘅脈絡，你哋追唔上時代嘅脈搏，你哋追唔上時代嘅步伐。咁係而家即係譬如係我已經唔係一個搞社運嘅人，我唔係一個搞社運嘅人，我唔係搞社運嘅人就唔係代表我退下火線，而係呢個社會係冇社運嘅啦。即係如果大家仲未認知到香港已經冇社會運動呢件事嘅話咧，咁係跟得好唔貼嘅。而家成個環境就係處於一個激烈嘅政治權鬥嘅狀況，咁而香港人好唔識政治，香港人好唔識鬥爭呢一件事，即係亦都即係譬如近呢幾年啦，面對住梁振英政府咯，點解會兵敗如山倒咧？即係我係會用兵敗如山倒呢、這個狀況去描述而家個狀況，就係、第一大家冇鬥爭嘅意志咯。第二就係大家冇鬥爭嘅想像啦。第三就係、依然覺得自己做緊嘅嘢係社會運動，又或者係當然社會運動冇錯嘅，社會運動唔係一個唔好嘅嘢嚟嘅，社會運動都總係需要發生嘅。咁但係香港識嘅社會運動咧，即係我強調而家講嘅社會運動咧，係香港人認知嘅社會運動。香港人認知嘅社會運動就係一種表態嘅工具，就係、我參與咗呢件事。嗰件事就係話，呢件事，亦即係傳統香港人成日都會覺得就係話，去，冇錯啦，呢件事連我都要行出嚟啦。即係社會運動係一個平台，社會運動係一個平台，就係、呢個世界有啲人去做一啲嘢，嗰、那個其實係 kind of 嘅一啲儀式，又或者係一啲公開活動。咁然之後，我哋好渴望呢個世界有啲人去搞一啲公開活動，然之後可以俾我去成為，即係或者係即係希望可以俾我出現喺嗰度參與其中，咁就達成咗我對社會責任嘅一個 彰顯 嘅心願啦。我嘅心願就係咩？我想話到俾人聽，或者我未必想話俾人聽，我想話俾自己聽，我想對自己有交代就係、 即 係 好似我做咗啲嘢， 連我都行咗出嚟， 連我都有份 參與過。即係一班係咪一班好大壓力嘅人去參與一啲壓力團體搞嘅壓力聚會，然之後將佢啲壓力放曬出嚟，然之後就呢、這個就係香港嗰個社會運動嘅方式嚟。係 啊，冇錯， 冇咁大壓力， 冇錯。咁好啦，咁但係問題係乜嘢咧？問題就係、正等於第一節我講嗰、那個狀況就係、喂，我哋講嘅嘢，我哋嘅評論係有責任喺入面噶嘛？好啊，而喺嗰、那個喺一個咁樣嘅環境入面，我哋要睇嘅，除咗係睇嗰個所謂嘅我哋喂，我都要行出嚟啊，我都要參與其中啊，我都要表態啊，我都要去投身一部分嘅，我都要盡我嘅公民責任嘅咁樣。OK， 我要盡我嘅公民責任嗰件事係至於你嘅，你明唔明啊？ 嗰件事係至於你嘅，嗰件事係為咗滿足你嘅，因為你要有一個平台去俾我去盡我嘅公民責任啊嘛。OK， 嗰個就嗰、那個係即係呢個其實我喺之前喺節目都講過嘅，我之前喺節目都講過。譬如當我仲係管理義工公民嘅時候，我都講過，我喺我嘅團隊入邊，喺我的組織入邊係唔需要義工的，因為我唔接受義工呢一種咁嘅態度，我唔接受義工呢一種嘅姿態，因為義工就係覺得啊，我而家抽我嘅空閒時間義務嚟幫你咧，咁樣唉，真係 thank you 啊，真係 thank you 啊， 各位都係做義工， 係啊，邊個啊？ 各位做義工。 邊個歌名？ 我晏啲再同你講。 係，花少少，花少時間 remind 我先。咁係，咁即係其實我之前，其實我冇改變過嗰個講法。我之前一路都咁樣去同大家講。我意思就係、是，我想表達嗰個意思，或者表達嗰個認識，就係話，喂。你參與一個團隊，或者你參與一件一個運動、一個鬥爭嘅時候，喂，呢、這個係要喂温火鍋鍋火温，大家係共同體嚟噶嘛？你唔會走咗嚟？義工係咩意思？義工係我嚟幫你哋喎。誒唔係啊！你成為咗嗰個一份子，喂，大家係要共同進退噶。大家係要以即係你嘅利益就係我嘅利益，我哋大家係共同 whatever 嗰個目標，或者係部落嘅榮辱 ，OK 係為咗呢件事而去戰鬥噶嘛，而唔係我係義工嚟到去幫你啊嘛。好啦，呢個係一個好嚴格嘅標準啦。雖然其實我覺得唔嚴格嘅，我覺得係好正常嘅，好合理嘅，呢個亦都其實等於某程度上就係講緊一個族群嘅意識，就係、是、你係咪為自己人戰鬥啫嘛，即係為要部落啦。OK， 簡單咁樣理解，即係一句説話可以令到大家，即係呢個我講喺節目講好多次，香港人係冇呢個心態嘅，香港人冇呢個心態嘅，就係、是、最多咪我幫下你咯咁樣，我幫下呢件事咯，唔係啊，你成為部落嘅一員，你就以部落嘅榮辱為優先啊嘛。 我投票俾你係我幫你咯。 係啊，你投票俾我， 我係揾工嘅，屌你 咯！係啊，我有支持你嘅嗰啲咁樣，即係嗰類咁樣嘅嘢啦。OK， 加油啊！ 但係唔係，其實我唔係講緊支持者，我係講緊團隊成員。OK， 嚇係去到傳，即係但我覺得就算我傳揚咗呢一個信息咁耐咧，even 喺嗰個團隊嘅成員入邊，都唔係好多人能夠 get 到呢個信息。嗰、那個為部落榮辱放於優先位置呢一、這個，我覺得好簡單嘅一個理念。Even 係團隊成員都唔係大家做到呢一樣嘢。咁我開始思考成件事啦。思考成件事就係、是，我覺得喺語言運用上面，我自己出現咗一個誤用，出現咗一個唔係好準確嘅描述，就係、是、我覺得社會運動呢個字眼都有少少導引咗大家去一個錯誤嘅方向，因為始終係個語境嘅問題啦，即係始終個語境嘅問題就係大家覺得我嚟做個運動啫， 參加運動咧， 我嚟參加個運動啫咁樣。 即係一件事件可以會好快完結嘅，即係社會運動，我每一次我咪嚟參加，咁我好快可以抽身噶嘛。 唔撚嚴肅啊，簡單嚟講就係唔撚嚴肅啊。你明白點解面對住梁振英政府兵敗如山倒啫？就係、是、你班撚屌喺度搞緊社會運動，人哋搞緊政治鬥爭，咁你話邊個贏啊？人哋做緊鬥爭嘅，你喺度做緊運動嘅，咁梗係搞鬥爭嗰個贏啦。搞鬥爭嗰個要鬥死你啊嘛！你做運動就係、是，屌你老尾，最緊要持之以恆咁樣，咁你死得啦！你明唔明啊？運動呢個字眼本身就蒙蔽咗好多心智啊嘛！大家唔明白呢件事係而家係你死我活嘅拼鬥啊嘛！結果是重要的嘛，贏是重要的嘛，而不是就是喂那個喂最緊要那份參與的精神， 那個覺醒， 最緊要那個覺醒那些咁樣， 人民的醒覺。 唔係，我而家已經係好撚清楚認知咗人民係唔撚會醒覺嘅啦，喺我執政之前。 係啊，屌你！我得定之後再慢慢教你哋啦，而家冇咁嘅時間啊，係啊，即係要重新去搞嗰個教育制度，屌你老味，困你喺啲粉紅色嘅監獄入邊啊，嗰啲咁樣。 你係揾嗰啲已經醒覺咗嘅先可以做人民啊嘛？係 啦，係啦，唔係啲 而家揾現成嘅喎， 唔係你。到你有餘力嘅時候，你咪推己及人咯。係啊，即係你有餘力嘅時候，咪推己及人咯，係咪先？ 但而家處於一個政治鬥爭、戰鬥，日日打緊仗嘅狀態，冇時間教你醒覺啊。 譬如琴日我喺我出咗去食飯咁樣。咁譬如琴日咪胡國興咪 宣布 唔參選特首嘅咁樣。咁譬如你係琴晚做完嗰陣叫政治咁樣。咁我同大家講，我覺得嗰個評論角度唔再係嗰種方向，喺今時今日社會嘅評論角度唔再係嗰種方向。譬如我哋當然你可以有權覺得就係話譬如呢啲嘢我哋幾年前都係咁講嘅，就係、是、喂，無論邊個做特首，個社會嘅結構狀況都係冇變嘅，係咪？因為你嘅制度唔改變，你大家香港人始終都係參與唔到呢件事噶嘛。咁於是乎，我哋喺原理上邊。在一個原則上面咪否定個制度咯，咪否定個制度咯，係咪先？好啦，但係個前提係乜嘢咧？個形勢嘅社會有一個變化，大家雖然你係參與唔到呢一個咁嘅選舉，但係你要認識呢場鬥爭嘅真體。而點解有呢個改變呢？就係、是、我覺得大家要亦都要學習換轉一個去看待社會、看待社會時事嘅角度，就係、是、喂。人哋係攞緊你嘅土地嚟到作為鬥爭嘅獎品啊嘛，即係雖然嗰個鬥爭你參與唔到啊，即係嗰個所謂嘅選舉或者嗰種咁樣佢哋嘅遊戲規則你係參與唔到 ，OK？ 嗱，而家香港嘅社會狀況就好特別嘅，好特別嘅就係、是、你係參與到嘅一個咁樣嘅社會嘅活動或者政治活動，咪就係選舉咯。咁而你哋參與到嘅選舉係咩選舉啊？你哋參與到嘅選舉就係區議會選舉、立法會選舉，你哋選一啲人出嚟代表你，而代表你嘅人係冇權嘅。咁做乜鳩咧？咁做乜鳩咧？好啦，然之後有權嗰啲人，即係舉例係特首啦，同埋佢任面嘅官員啦，同埋成個政治架構系統嘅組成咧，亦即係話個權力系統嘅組成啦，大家係冇份參與嘅，大家冇份參與，但係唔代表我哋就丟低佢唔理啊嘛。起碼就係我覺得現階段，我覺得我哋做評論嘅，我哋有個責任去教育大家去認識嗰個鬥爭。點解呢？點解呢？因為又係我覺得我自己犯上一個錯誤，我自己喺無論喺評論嘅方向或者採取嗰個用詞嘅語境，都導引咗大家去一個方向，就係話啊，我哋最緊要嘅係公民參與、公民覺醒。於是乎咧，呢啲嘢咧，我哋就徹底咧就狂落佢，我哋淨係譴責佢，淨係啊呢啲小圈子選舉嗰啲咁樣。咁於是乎就養成咗個習慣。過咗幾年，就出現咗個好嚴重嘅後果，就係、是、大家對鬥爭呢件事太陌生啦。大家對於政治權力，對於你死我亡嘅鬥爭係完全冇認知，係完全冇認識。於是乎一落場要去鬥爭嘅時候咧，雞手鴨腳，就即刻完全唔了解應該點做啦。又或者發起爛上嚟就好似淡仔嗰啲，淨係識 cap 同屌人啊嗰啲咁樣。政治鬥爭唔係關於呢一啲嘢，亦都唔係咁簡單咯。而你更加冇辦法去迴避嘅就係，而家係你身處嘅你嘅生活，你身處嘅土地，你嘅財富，你嘅財產。已經成為了人哋戰爭的戰利品了，而你自己不知道 攞曬你啲資源， 你閒閒吃嗰啲咁樣，其實你是獎品嚟嘅，你自己是獎品嚟嘅。咁我哋一定要有更加對於鬥爭呢件事，無論係意志或者係鬥爭嘅方略，要有更加深切嘅了解。譬如舉例，胡國興參選呢件事，胡國興宣布參選呢件事是大件事嚟嘅。是大件事嚟嘅，咁係最初整個網絡圈子是反應不嚟嘅，係第一日佢最初，我昨日朝頭早做節目喺度講啦，我昨日朝頭早做節目嗰陣，我已經講咗就係話點解成個第一日喺嗰、那個網絡上面冇乜咁大嘅迴響，第一就係大家唔熟書啦，大家唔知嗰個係邊個啦，唔知嗰件事係代表乜嘢啦。嗱，睇埋記者會之後係好清晰嘅，睇埋記者會之後好清晰嘅，一開記者會就鬧梁振英。一開記者會就鬧梁振英，好啦，點樣判斷啊？點樣去判斷呢件事啊？ 大家應該點樣去判斷呢件事啊？一開記者會就鬧梁振英，佢係衝著梁振英而嚟啊！佢會影響到邊個個票啊嘛？你明唔明啊？喂，大家都期望緊梁振英就實係會出嚟參選噶啦。梁振英係唔係都出嚟參選噶啦？梁振英點樣都係會出嚟，點樣都係會出嚟去爭取連任噶啦咁樣。好啦，而家成個社會或者成個 whatever 建制派又好，民主派又好，你唔好理佢軟弱無力乜嘢都好啦。中環系統咁樣嚇，中環價值又或者係呢個咁樣嘅共產黨非中聯辦系統嘅嚇、啊，或者係集系又好，集核心啊而家嗰個睇法。就是講緊如何地去拉佢落馬嘛，而唔係我哋混混啊，我哋選擇下邊個拉佢落馬好咧嗰啲咁樣，咁你就已經輸咗啦。你一開始個角度 都係假嘅， 你一開始個角度就輸咗。所以你胡國興出到嚟，佢必然係影響嘅，梗唔係影響梁振英啦。邊個最快有反應啫？係梁振英最快有反應咩？係曾俊華最快有反應啊嘛。咁明顯就係、是。就是令到曾俊華最受影響的啦。OK， 呢啲之前講咗啦。你再睇下佢記者會一開，就同你講會呢個咁樣嘅 重啟政改 最大嘅問題。 反對八三一， 反對八三一人大決定。OK， 講得呢句説話即係代表咩？講得呢句説話即係代表咩？所有分析都係錯嘅。講得呢句説話就即係呢個人一定選唔到噶啦。 係， 佢係受到北京嘅祝福默許你去選嘅喎。 你不反對八三一啊？ 你一個北京默許你去選的人，你怎可能反對中央的決定呢？除非就是話你反冇所謂的，你又選不到嘅。你負責出嚟講有咩所謂？你負責出嚟做梗係唔得啦。 扮開明啦，而家。 你負責出嚟講冇所謂嘅喎，你負責出嚟講係冇所謂嘅喎，係咪先？即係呢個我哋要閱讀，我哋要閱讀嗰個鬥爭嘅方向係乜嘢？嗱，同埋個助證係乜嘢咧？個助證就係、是。首先第一要搞清楚一樣嘢就係話，中央唔會即係呢個咁嘅中共係唔會容許有個人去上任去做一啲嘢反對自己噶嘛，呢個好清晰啦，好明顯啦。但係佢係得到中共嘅認可，起碼俾你出嚟去講話去選先啦，然之後你可以講一啲嘢係反對呢一個中共嘅，咁即係意思就係話我係放任俾你講。而嘅前提就係你一定係做唔到嘅。咁如果嗰個人係一定做唔到嘅，咁佢當然唔係 replace 梁振英嘅選項啦。咁亦即係話佢出嚟唔係要嚟影響梁振英，係要嚟影響曾俊華啦。OK， 好清晰嘅。好啦，具體嘅客觀效果係乜嘢？具體嘅客觀效果就係話，你如果要有一個人出到嚟 ，let's say 係莊曾 ，let's say 係曾俊華，係可以 replace 到呢一個咁樣嘅。嘅梁振英嘅嗰件事，咪就同你哋所認知嘅區議會選舉、立法會選舉一樣啫嘛。喂，當你無論係咩派又好，民主派又好，本土派又好，乜派、民派、自決派又好，你出嚟要去對陣呢個建制派，大家心入邊都有嗰個認知，就係建制派嘅票係唔會喐噶嘛。建制派嘅票係某程度上有一定嘅固定嘅數噶嘛。而喺特首選舉入邊，雖然嗰個選舉嗰、那個。嗰、那個數字同我哋參與嘅立法會選舉唔同，但係其實個狀況係一樣，就係、是、梁振英嘅票係唔喐噶嘛。咁所以你嗰件事係前提係唔會喐到佢嘅票，然之後但係其他票係喐到噶嘛。咁琴日有冇徵狀？其他票已經喐到啦，梁家傑嘅票又已經喐到啦。雖然梁家傑係冇票嘅，但係梁家傑代表住一班人嘅價值啊嘛。梁家傑代表住泛民。梁家傑琴日阿胡國興。出嚟，我 cap 咗個圖喺天台度，你幫我睇翻下阿梁家傑講咩？梁家傑講嗰啲嘢好撚精彩嘅，係啊，我 cap 咗個圖，我讀一讀俾大家。即係講緊就係阿胡國興開咗個記者會，開完個記者會之後咧，阿梁家傑咧就係咧，即係前立法會議員啦，亦都係公民黨，而家好似有啲職銜嘅啦。 梁家傑尋日個講法就話，今日記者會上面胡國興就呢個689嘅慶祝難書嘅惡行啊，逐一數落689，大快人心。嗰、那個客觀效果咧，已經將呢個社會同埋媒體嘅焦點啊，從青年新政宣誓事件上面移走，令到689咧就唔能夠製出辱華、港獨呢啲咁嘅旗幟去大做文章啦，製造大型嘅群眾惡鬥，進一步撕裂香港。咁啊，就此無論呢個胡國興最後入唔入到閘咧，或者會唔會去爭取入閘咧，香港人係應該記佢一功嘅。 記咩功啊？記乜嘢功啊？係咪黐線嘅呢啲人？ 喂，即係嗱，呢個呢一段咁嘅講法，咪就係清楚話俾大家聽，點解會輸咯？香港人呢啲咪就係搞社會運動咯。 唔係，佢仲係佢停留咗係突顯咗啲梁振英有幾撲街呢啲咁嘅講法當中咯，即係就話要讚揚呢個胡國興。唔係，但係其實一諗一咁樣諗嘅話就。即係有任何有啲有遊離票過咗去胡國興嗰度就已經撲街啦，其實 唔係啊，你因為嗱嗰個係結果啦，我哋先講個原理啦。點解呢啲咪就係我講話社會運動嘅種心態咯？因為佢講嗰樣嘢就係話胡國興數落六八九大快人心，就已經英記一功啦。無論佢入唔入到閘， 咪都冇成本嘅呢啲，係咪先？ 喂，咁你喂咁成個社會就唔好喺度左揀呢個左揀嗰個啦，全部人 all in 蘇絲王啦！你所你只不過想揾個人鳩鬧大快人心啫嘛，有咩好得過蘇絲王啊？屌你， 佢茶包同我計嘅，屌真係 係啊 ！all in 蘇絲王，只要你日日同我鬧 Q 佢大快人心，無論個社會變成點，香港人都會應記你一功嘅咁樣。喂！而家講一，而家明明你諗下呢班人或者成個社會，明明任何人都係講緊，你哋係佢哋製出呢個旗號噶嘛，佢哋講出 anyone but CY 噶嘛，你哋講噶嘛，咁即係話你嘅前提要拉佢落馬啊嘛，係咪？咁都入唔到閘，你記佢咩功啫？呢個人連入閘都入唔到嘅，可能係嘛？仲要記佢一功，做乜嘢啫？係咪先？喂，同埋就係你諗下啦，你諗下啦，喂。梁振英嗰啲票，或者而家選委未組成啦，但係有一啲選委係篤定㗎啦 ，OK。咁篤定嗰啲選委係影響唔到嘅，即係嗰選，即係特首選委嗰個狀況，咪就同公民組別嗰個選舉一樣。有啲票基本上就實係嘅，有啲席位就實係嘅，有啲就仲要需要通過一啲稍微嘅選舉先至會產生嘅。咁而民主派又或者所謂開明建制派。那個票就是來自那裡而已，而梁振英那些就是篤定不動的那些這樣，屌你老闆，你篤定不動那些是影響不到的嘛，但是那些會否還可能會經歷一場選舉才會產生那些選委是會影響到的嘛，那你這些言論這些說法就會影響到這些人咯，喂你裡面有一些選委過了去那裡，你就已經令到莊真沒辦法可以真是硬撼到這個梁振英，所以你看到昨天莊真是即刻緊張的，係即刻緊張，所以胡國興出嚟喺鬥爭嘅角度嚟講，如果你喺社運嘅角度嚟講，就梗係唔關事啦，屌香港人都冇公民參與咁樣。但係你喺鬥爭嘅角度嚟講，你就應該睇到一樣嘢，嗰個係一石激起千重浪啊嘛。琴日一出嚟開完記者會，佢講完呢個八三一人大決定要反對之外，另外講咗一樣嘢就係話佢要反對八三一人大決定嘅同時，要話俾大家聽，23條。都是香港人立法好咁樣，好啦，咁呢個又代表住啲乜嘢咧？呢個係極其重要嘅信號，係極其重要嘅信號。呢、這個就係我頭先講一樣嘢，就係而家人地權力鬥爭緊，而係攞緊你嘅土地，攞緊你嘅財富作為戰利品。琴日嗰個記者會就已經透露咗呢番説話啦。究竟代表啲咩咧？休息一陣，翻嚟再繼續，好唔好啊？ 好。